三九。 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，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我们说到，黄巢科举考试失败了，随后呢靠着贩盐发财致富，他呢在等待一个机会杀进长安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黄巢的江湖朋友王仙芝造反了。唐熙宗乾伏元年末，这一年呢注定会是一个多事之秋。在这一年的春天，大唐翰林学士卢杰就看出来了，他呢给皇帝打了报告说，天下大旱，多地欠收，各地百姓已经穷到极处，这时候啊朝廷应该打开义仓赈济灾民，免征税赋，安抚百姓，不然只怕要酿成大祸呀。皇上一看呢欣然采纳，并就此呢还发了一红头文件，要地方官府遵照执行。但是呢你到了下面就发现根本执行不下去，义仓是无粮可放，那下面的仓鼠们早就把粮食给转移了。那么免除税收怎么办呢？哼，大唐的官员们还指着这发工资呢，什么意思呢？自个儿的钱都不够。所以说呢没办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灾难一步步扩大，流民是越来越多。所以说大祸终于在年尾的时候兑现了。河南长垣县在一座宅子里聚集了很多人，在他们中间坐着一位七尺大汉，身强体壮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整天这个打熬筋骨的练家子。这人呢正是王仙芝，也是一位盐帮大帮主。王仙芝呢实力雄厚，号召力强，据说啊这下面就有票帅十多人。那什么叫票帅呢？就是彪悍的首领，您呢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乡主。那么这其中的最著名的一个叫做上军长，地位呢相当于护法。你甭管是靠辈分、资历、声望之类的这样的软实力，还是靠这个帮众财力这样的硬实力，王仙芝啊 都比皇朝要高那么一点点。这会儿王帮主正跟这儿开会呢，开帮会大会，主要的议题呢就是当年经济危机情况下怎么渡过难关。难关难过呀，刚才咱们说了，这一年天下大饥，各地官府都没有救民的心，但是呢一大堆救民的理由。他们最近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缉私活动，美其名曰叫募集救灾款。所以说呢，王帮主这生意就吃了一大亏，损失了还不少，被抄了货，折了老本儿。怎么办呢？乡主们围了上来就喊，哎呀，再这么下去没活路啦。王先知呢注视着这帮手下，他们可是曾经跟自己出生入死，大碗喝酒，大秤分钱的。可是呢，总是这么的小打小闹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是吧？那咋办呢？反吧。放下盐包没活路，那咱们就闯出另一条血路来吧。贩盐的不卖盐了，改干什么呢？卖天下。接下来他们就很忙了。这造反一般来说啊都是体力活。数千年前的造反历史就证明了，没文化的造反企业那也是没有前途的。树立企业文化的第一大事儿，那就是树立旗帜。要么就说这王先知啊不愧是江湖大佬，马上将合伙做生意得利君金仪的意思呢移植到了造反事业上。他的旗帜呢非常鲜明，口号呢很响亮。看着前辈们的思想创作，陈胜吴广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他行你行我们都行。这是中国人对自我认识的一个大突破。黄金张角搞了一点创意，什么呢？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他们呢借着行医济世组织了一非法门道会，搞起了封建迷信，忽悠了很多这个不明真相的群众。可是呢这些人都比不了王先知的。王帮主的口号是四个字，天补平均。有了这个口号，王先知呢还写了一篇檄文，里面呢写的有言有据。唐朝从上到下已经腐败到不行了，是时候该把天下划拉划拉，大家呀均分了。他这话呀真不简单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是击中了大唐的痛处啊。一个王朝的灭亡往往都是从腐败开始的。商周汉唐宋清，您说说哪个不是呢？对吧？那么除此以外呢，王先知还给自己定了一称号，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。你看从字数上来看啊，颇具韦小宝的风范，意思就是说天下造反兵马大元帅。从这一点来看呢，又有跟这孙悟空齐天大圣这个相似的韵味啊。他呢给自己定了这么高的职称，造反团队呢表现的却很低调。部队叫什么呢？草军，草民之军。小小的草迎风在摇，在狂风暴雨之中撞着这大唐的腰啊。王先知领着部下席卷数州，很多饥民加入到草军当中。可是呢在这人声鼎沸之中，王先知倍感寂寞，他呢急迫着盼望着一位江湖朋友能跟自己一块儿仗剑闯天涯。那时候呢他认为这个人一定会成为自己的最佳搭档。王帮主翘首以待的当然就是皇朝黄帮主了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他 唐僖宗乾伏二年六月，王仙芝造反半年后，山东曹县，当时呢叫曹州。这会儿呢，皇朝正在睡觉呢，但是呢没睡着。之前蒲松龄有一篇写狼的文章，其中有一句是这么写的：前狼假寐，也就是说前面这狼啊假装睡觉。这会儿呢皇朝就是在假寐，看上去跟睡得死死的似的，但脑子里面哇翻江倒海啊，把这黄大帮主的脑海搅得这么乱的只有两个字，造反。反还是不反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在后人的这个史料分析里面呢，皇朝是很有可能参与了王仙芝的前期策划，也就是选题工作。可是呢，等这个带头大哥按耐不住率先起兵之后呢，皇朝倒是冷静了一段时间。肯定啊，造反是一项风险投资啊，而且呢还是在当时这个大环境下的风险投资，稍有不慎血本无归啊。所以说呢，还是先让大哥您去探探路吧。道德经怎么说了？不能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。过了许久，日进西山，皇朝呢猛地睁开了双眼，就像一头睡醒的雄狮一样，在那深陷的眼窝里射出了骇人的光线来。他终于拿定主意了，他经过了无数次的演算，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错失的时机，是时候跟这大唐朝算算当年屡试不中的账了。当然了，我们也知道这哥们呢比他导师王仙芝聪明一点，在这段时间里密切关注这草军的动向，知道草军屡战屡胜，声势浩大。这犹太人开店做生意还要看前仨月呢，他们认为这是创业最困难的时期，草军无疑呢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，这时候呢当然是加盟的好时候啦。在加盟之前呢，皇朝还干了一件事，做了两句诗。在决定参与造反后，他发现王仙芝的口号虽好，但是呢又不足。什么呢？就是没跟一些玄幻的东西结合起来。您别小看，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缺陷。老百姓认实惠那是不假，但是呢他们更认神奇，因为这个实惠往往实在，但是幻想的都无边无际啊。所以说皇朝呢要补齐这个缺陷，于是皇朝呢又躺下去了。身体的放松可以让精神得到充分的释放，让大脑细胞调节到最活跃的状态。时间整整过了一夜，这些事儿呢本来其实难不倒他，年轻时好歹看过这丞相的书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些年这拿刀的时候多了，捧书的机会少了，杀人的事儿干多了，吟诗作对的雅事儿几乎停摆了。于是呢费了一晚上的时间，皇朝才把这旧日的才气给捡了回来。天亮时分，皇朝趁着朝阳吟诵一首诗，诗成迅速交给了心腹。这首诗马上沿着沿路传播开来，他们是盐帮啊，有着非常庞大的销售网络，这员工遍布乡村城市，哪儿都有。通过这条人体广播线，一首歌谣是腾空出世，妇孺皆知啊。这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歌谣，就像是一副对联儿：金色蛤蟆睁奴眼，翻去曹州天下反。是吧？多明显啊，赤裸裸的一首反诗。仔细推敲不难发现，他其实呢跟之前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这调调差不多，只是呢这首是更反动更下里巴人。 黄巢啊不是没才，他的这首新作如此直白，正是要让天下人都能读懂。平均天下，这是百姓的诉求，蛤蟆在奴眼，这是上天的暗示，一切准备妥当，呵呵，是该大展身手了。王前辈已经开练了，数月之间连下数州，击退唐朝前来镇压的军队，了不起。眼下呢，草军声势日隆，人员数万。到了这一年的夏天，王先知或许是听到了那首歌谣的召唤，领着部队呢，就来到了黄巢的家乡曹州，要应邀把这曹州搅个天翻地覆。黄巢苦苦等待的相透长安城的时机到了。据说啊，在决定要不要响应王先知时，黄巢召集他的帮会成员开了一会。这个会的成员呢，主要就是他们皇家子弟，还有盐帮堂主，其中呢还有他外甥林岩。只是呢，黄巢那个时候绝对想不到林岩会是那个陪自己走到最后的人。他们开完这个非常的会议之后，一致通过起兵响应。黄巢的号召力那也不错呀，不过数天聚起了数千人。这数千人里面有一些是他的帮派弟子，其他的那都是为了黄巢的那碗饭去的。饥荒年头，在上风处架起一锅粥，您都不用加香料，嚯，四方饥民就能云集。黄巢呢爬上高台，振臂高呼，大家吃饱一些啊，咱们反了。肚子决定脑袋，对，在当时确实是这样，没了活路的饥民只有造反这一条路走了。黄巢领着这数千人汇入王先知部，草民声势更盛啊，一时之间横行天下，无人能阻。而这时候呢，大唐的局势很搞笑，这搞笑的人看起来很荒唐，草军们横行中原，官府大员胆战心惊，大唐众头头颜面扫地，深以为耻。可是呢，大唐的最高领导皇帝居然一无所知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熙宗乾伏二年腊月，长安城皇宫球场，在这球场上呢，有一位少年，哎呦，帅气，往这文艺上说啊，是剑眉星目，鼻直口方，颊润唇红，端笛啊，是未近女色的少年郎，穿着呢也很气派超俗。往细了说，是头上一顶细纱唐巾，身着绣龙锦袍，腰系玉串金漏带，足蹬一双游龙飞凤靴。这位气宇不凡的帅哥啊，叫李轩，这地位高得吓死个人了。堂堂大唐朝的最高领袖皇帝，庙号唐熙宗，这会儿呢他还是一少年，去年登基的时候呢只有12。他很幸运，不是长子，不是嫡子，但是呢成功的继承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遗产。他能有今儿个呀，得感谢一个人，一个太监。这个太监呢我们呢也都认识，叫做田令孜。这哥们儿呢四川人，本姓陈，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吃不饱饭，不得不打起包袱离开家乡，远赴长安，希望在异乡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。可是呢大唐盛世不在，长安俱不易， 没本事，要在国都混口饭吃啊，不太容易。所以说呢，田令孜只好按照唐末三无人员就业宝典上写的就业指南去办，想找工作啊，必先自宫。所以说呢，一咬牙，他就认了一位姓田的太监当了干爹，拿了入宫介绍信，再把自己给刷成了一名公务员，宫廷的服务人员。在唐朝，太监呢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。从唐玄宗年间起，各种高级太监达到1000多人。但是呢，社会经验告诉他，要在宫里混，你这干爹呀很重要。于是呢，田令孜的前途那也就是马马虎虎了。好好为皇室服务，上了年纪领点退休金得了，一辈子就这么着了。但是呢，幸运之神还是临到了田令孜的身上。 话说有一天呢，田公公下了班回宿舍休息，这半路上呢就看到了一个衣着华丽但是呢愁眉苦脸的小孩。他呢认识这小孩，这个小孩呢叫做李轩，他可不是别人，是当今皇上的儿子。但是呢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小孩，虽然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可是呢除了这些个呢，这位皇子没有感受到一丁点父爱和母爱。他的母亲呢出身卑微，而且又在他5岁的时候难产死了。那至于他父亲呢，子女实在太多，没法皇恩浩荡，顾不过来。这田公公呢就看这小孩，一看呢就想起了自己个儿也是非常孤苦的童年，在当年呢自己也是这般无人疼爱，远走他乡。从此呢就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中年人牵着一个小孩在宫里面游玩，谁也不会太过注意他们。一个是无权无势的太监，一个是可有可无的一皇子，你说他俩跟一块能有什么事儿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呢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那个小孩的血管里依然流淌着当今皇上的血液呀。谁能担保这个小孩不会有咸鱼大翻身的那一天呢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田公公发现了这一点。他从一开始的怜惜慢慢变成了有计划的靠近。只要一有空，他呀就跑去陪这位孤独的小皇子。干嘛呢？给他买一些新鲜的玩意儿，好吃的水果，跟他聊天做游戏，然后还哄他睡觉呢。一向老实巴交的田公公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以前呢只管安心扫马粪，现在呢这是专心拍马屁。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积极探索，他终于结交上了手握禁军军权的实力派太监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后来呢，田令孜成功了，将李轩送上了皇位。田令孜将会如何为皇上服务呢？对于王仙芝皇朝的造反，他们呢又会如何应对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